以保健省江河国为团长的我国保健代表团19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瑞士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第69次会议。